乌云没有机会去注意别的什么。留声机放出的音乐是一支古老的俄国曲子，管风琴的欢乐的雷雨鸟从人们心口飞过，消失在暮色之中了。乌云被他的叙述迷住了，在茹科夫一往情深的蓝眼睛里，乌云看到的是他偶来。茹科夫衣服往旁边随便一丢，就上了床，拉开被子就睡了。这是他出差半个月后第一次回家，对乌云来说，这是一份牵挂告一段落的突然欣喜。本来他有很多话想对关山林说，可是那一脚把他们全踢得无影无踪了。乌云不知道关山林为什么发火，他可以责备他们没有及时听到他敲门的声音，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把门踢坏呀。乌云站在那儿，想他应该为他分担点什么。他想肯定有什么原因刺激了他，但是乌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接近他。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乌云站在一边，他想肯定是有什么原因刺激了关山林，但是乌云不知道怎么接近他。一床被子成了关山林固若金汤的防线，乌云不知道突破口在哪儿。他太疲劳了，一切等明天再说吧。乌云这么对自己解释着，他从床头拿起了关山林的衣服，把它们挂在衣架上。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汗渍味。乌云肯定，他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一次澡也没有洗过，也许连脚都没有洗过，这让有洁癖的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他轻声地说：“哎，起来洗个澡再睡吧。”关山林在被子里闷声闷气地说：“ 不洗。”“ 我把水给你放好，干净衣服给你拿出来，你快点洗，几下子就完了。”被子里的关山林没有动，他肯定是累坏了。乌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走开了。他到厨房打了半盆热水，拿着肥皂和毛巾走了回来。不洗澡脚总该洗一下吧。几乎所有的军人都喜欢烫脚，那是解除疲乏的最好的方式。他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呢？乌云想着，用一只凳子把脚盆架好，坐在床头，掀开被子的下端。关山林真的累了，不想动，那么他就来给他洗吧。当年在河江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他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这时候乌云把关山林的一只脚拿起来，轻轻地移到水盆边，一只手去拿肥皂。关山林突然用力一蹬，脚从他的手中滑落了，水盆倒在地上。乌云呆在那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关山林猛地揭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瞪着眼睛冲乌云大喊：“我说过了，我不洗脚，不洗就是不洗。”乌云吃惊地看着他，半身水淋淋的，手里还捏着一块肥皂。乌云说：“洗下脚又有什么？难道不好吗？”“ 不好，非常不好。”“ 为什么？”“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的事情就是不愿意。你这么做你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 乌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什么也没有干，我只是想给你洗个脚。”“ 我要你洗什么脚？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在嫌弃我？你嫌我？你连门都不给我开。”关山林气呼呼地说着，泪水飞快地涌上了乌云的眼眶。他想，这算什么？这有什么意思呢？他也太过分了。乌云用力地保持着声音的不变调，他说：“我不想跟你吵架，我们别吵架。” 关山林却冷笑着说：“ 哼，谁跟你吵架了？你说我跟你吵架，你把我说的也太没有觉悟了。我可不是家庭妇女， 你这样闹会吵醒孩子的，实际上你已经把他们吵醒了。”关山林的笑简直是恶毒极了。 好啊，他们醒了就让他们进来好了，也许他们也会嫌弃我，这样你就更得意了。你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乌云的泪水流了下来，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关山林知不知道他这是在干什么呢？他把什么东西推倒了，并他的脚在上面践踏呢？他是个职业军人，一个出色的、有着丰富经验的职业军人，他当然懂得如何杀伤对方，在这方面他太有经验了。他生杀予夺，随心所欲，他是个蛮横霸道的老手，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坏孩子，一个比陆阳还要不可救药的坏孩子。乌云站在一边，一句话说不出来，脸上的泪水越流越猛。他不愿意关山林看到这个，他转过身去，从床上抱起一床被子，裤腿上一路滴淌着水走出房子。他听到关山林在他身后喊：“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想干什么？你究竟要干什么？” 基地的绝大多数生产线都是由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和技术图纸建成的，实际上这是一座中国的全套苏联军工生产基地，除了生产者和使用者是中国的军工和军人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弥漫着苏联人浓烈的洋葱和漠河烟的味道。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权力很大，所有技术资料的最关键部分都由他们自己掌握着，即使是中国方面的总工程师和生产厂长，如果被认为没有必要，照样不能够接近那些绝密资料。这些一身膻味的老毛子既目空一切又自命不凡，他们大多数时间是在公寓里灌着黄汤，整天醉醺醺的，一有机会就和中国的姑娘调情。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安排他们到各地去参观中国同志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他们就会吵闹着回家休假，他们也会突然开着红色的莫斯科人牌小轿车或者敞篷吉普车高速地冲进某一个军工厂里，进大门的时候根本不理睬持枪卫兵的例行检查，然后他们六腿似的胡乱走一圈，然后他们找来厂长或者工程师把他们臭骂一通，然后扬长而去，回公寓里继续灌他们的黄汤。这一切都是关山林无法忍受的。他想，他们算什么？算狗屁！他们不过就是共产革命的发源地，不过就是拿了一把肮脏的钞票来，为了这个，他们就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挺起他们俄罗斯的肥肚子，就因为他们是老大哥，一个小小的上校见了他这个将军竟可以不立正敬礼，甚至那个矮短肥胖的基辅小子还敢于跟他拍肩打背。关山林老觉得手痒痒，恨不得在那个侏罗红光满面的胖脸上重重地来一拳，他相信那一拳准会打的那个小子吐西瓜籽儿。 关山林才不想伺候他们呢。他要不是一名军人，他肯定知道会如何对付他们。可惜他是，而且是一名老资格的军人。这种积怨真是让人无法忍受。关山林枕戈待旦，他只能枕戈待旦。所以当例行的出厂产品验收的日子到来的那一天，关山林就像一只斜睨已久的豹子一般，找到了一次反扑的机会。枪支验收结束之后，巴普洛夫上校提议顾问团的人和军代室的人都各打一组，看看新式步枪更适合哪一支部队的军人使用。这句玩笑话算是开得有些过分了，多少带着一点挑衅的味道，至少也是一种不太尊重的表现。但是这正中关山林的下怀，关山林心中有数，军代室自己的那几个部下全都是从战场上趟过来的，差不多个个都枪口下有阴魂，既然想比试，那就比试一下好了。军人之间没有客套，顾问团的人先打，毕竟都是兵器专家，打得都不错。军代室的人接着打，轻武器是军人的看家本事，要是没几下子还当什么兵呢，早回家搂着老婆睡觉去了。两相结果，军代室的环数略为超过顾问团。巴普洛夫有些遗憾，红鼻头上泛着一层毛毛细汗。他认为这种新式步枪缺少操作性，对于一个真正的军人来说，它简直就是一个玩具。关山林否认巴普洛夫的认定。关山林说，这种 7.62 毫米的半自动步枪具有重量轻、射击精度好、机构动作可靠和外形美观的优点，是步枪狙击手在近战中消灭敌人的重要武器。该枪战斗射速为每分钟10发，在40发、在400米内对单个目标射击效果最好，集中火力能够打击500米内的低速空中目标，在800米距离上能够杀伤集团目标，弹头飞行到1500米处仍然具有杀伤威力。这样的武器怎么能说跟玩具一样呢？再说这种制式步枪是仿制苏军 7.62 毫米 CKC 半自动卡宾枪生产而成的，武器系统做过化学兼容性、零件互换性、寿命、高低温、裸露延误 96H、 沙尘、泥暴露、拟拍暗浪、粗野操作及精度九项试验，性能绝不亚于 7.62 毫米半自动卡宾枪。如果说像玩具，岂不是让老大哥也受了连累吗？听完这话，巴普洛夫有点发窘。巴普洛夫支吾了一阵，建议用几种真正的武器再试一次。这一回兔子自动跳进套子里了，这是兔子自己找的。关山林一脸内容的微笑着，扬头示意派人去试验处取武器来。枪很快的取来了，一共三支，一支是22口径的勃朗宁自动手枪，一支是12口径的雷明顿散弹枪，再一支是重家伙，一支 3.5 口径的马格南狙击步枪。所有的军官们都对这三支沉甸甸的考兰幽冷的最新式兵器发出了喜爱的啧啧声。这一回 用不着全体出马。大家提议由双方的首席代表用每支枪各打一组，这叫中苏友谊枪响为证。巴甫洛夫跃跃欲试，他请关山林先打。关山林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对站在身旁的范琴娜说：“你告诉他，在这里我是主人，我说了算，让他先露一露脸。”范琴娜把关山林的话委婉地翻译过去，巴甫洛夫也不推辞，自信地从枪台上取过那只勃朗宁，走向靶台，熟练地退下弹匣，朝枪口里瞄了瞄，然后装上子弹，举枪瞄准25码之外的凶靶。少轻枪响，弹壳飞起，抖落在几步之外。规定一组为5发，子弹打完，巴甫洛夫把枪收回，吹了吹枪口的一缕青烟。爆靶员很快地报上环数，上校5发子弹打了39环。巴甫洛夫很得意，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不是玩枪老手只配给这个数字的创造者提靴子。军人没有鼓掌的习惯，他们绝对不会大惊小怪，但是看得出来，在场的军人们全都为上校的枪法而心服了。现在轮到关山林了，不是正式比赛，可这时候的气氛比正式较量还要紧张。在场的所有军官都屏住呼吸，而唯一的那位少尉女翻译竟连汗都紧张地冒了出来。关山林大步走上靶台，把那只勃朗宁拿在手中，他不拖泥带水，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几乎在举枪的同时枪声就响了。第一发子弹的弹壳还在地上滚动的时候，他已经把打完了的那只手枪放回到了桌子上。在等待爆靶的时候，巴甫洛夫对关山林说：“12口径的勃朗宁是一支好枪。”关山林同意，但他认为一个好军人即使用套筒也能将对手打得抬不起头来。巴甫洛夫不知道套筒是什么，难道它的性能比具有100年历史的勃朗宁这种名牌武器还要好吗？关山林一脸轻松地向巴甫洛夫解释说，套筒是中国军人早期最常用的一种兵器，它只有一条巨短的枪管和一套铁匠用榔头敲出来的激发装置，枪身则是土木匠用刀削出来的，没有瞄准器，后田手动单发，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来复线。巴甫洛夫听完，脸上露出了一种尴尬的神色，他说：“将军同志，你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你很会说笑话。”范琴娜把这句话翻给关山林听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关山林一眼。关山林没有理会范琴娜的目光，他对巴甫洛夫说：“上校同志，恐怕你没有明白我的话，我这个人从来不懂幽默，而且我们中国军人不喜欢开玩笑，我们没有苏联的西姆诺夫式、德国的伯格曼式、美国的加兰德式、英国的斯普林菲尔德式这样的先进武器，但是我们仍然赢得了战争。”关山林的这些话说得太硬，而且范琴娜从心里抵制翻译这句话。好在爆靶员解了范琴娜的围，爆靶员一脸涨红地跑来报告说，关主任刚才那一组打了43环。 巴甫洛夫上校带头赞扬关山林的枪法，说能用手枪在胸靶打出这个环数简直是太难得了。关山林淡淡的一笑说， 嘿嘿，不过是瞎猫逮住了死老鼠，碰上罢了。 第二轮，他们使用散弹打钢靶。巴甫洛夫精神抖擞，他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卧室射击台，然后爬下去。他持枪的姿势很漂亮，看得出来，他对使用12口径的雷明顿充满了惬意和自信。五发子弹全部击中目标，如果不是规定射速稍稍超出了时间的话，用28秒钟击倒100码开外的5个钢靶简直是一个奇迹。巴甫洛夫从地上爬起来，很欣赏地掂了掂那只散弹枪，说了句什么。范钦娜把他的话翻译给关山林听，巴甫洛夫说的是这是一支好枪。关山林不经意地笑了笑，接过那支枪朝射击台走了过去。关山林的第一枪和第二枪相距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有10秒钟。第一枪响过之后，他似乎是趴在射击台上睡着了。那段寂静的时间让人莫名其妙的恐慌和焦灼。有一只黄口麻雀从靶场外面飞来，落在一只钢靶的上面，斜着头朝那些木桩子似的人们看着。后来麻雀发觉情况有些不对劲儿，一阵翅膀飞走了。就在它飞起来的一刹那间，关山林的枪响了。第二枪和接下来的三枪相距时间不足5秒钟，他们是连续射击的。枪响靶倒，5只钢靶全被击倒了。没有人鼓掌，大家都呆呆地看着100码开外光秃秃的靶台，再看巴甫洛夫。这时候巴甫洛夫脸上已经挂不住了，他二话没说从枪械员手中拿过那支35口径的马格南狙击步枪，几步走到射击台前，卧倒装弹击发。马格南狙击步枪不愧是专家钟爱的名流兵器，它的瞄准模块是一流的，矫正性也强。五发子弹打出去，除了第一发在六环上，其余四发在靶子中心打出了一个梅花形，鹿蹄一般的漂亮。巴甫洛夫脸色苍白的从射击台上爬起来，抱靶员用小旗子冲这边抱靶。六环、九环、十环、十环、十环，五发子弹打了45环。巴甫洛夫很粗的出了一口气，拿眼角看着关山林，目光之中分明有了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关山林说，好。他目光炯炯，大步走到射击台前，在那个过程中他咧开嘴笑了一下。军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是强者，他们永远都在寻找最出色的对手，只有这个时候他们血液中的灵感因子才会充分地活跃起来。如果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抗，他们只是一座孤独的死火山。关山林在众目睽睽之中走向射击台，从枪械员手中接过那支35口径的马格南。关山林没有用握姿，他丁步站着，右手握枪，枪口朝上，枪托抵住肩窝，左手退下空弹匣往旁边一丢，接过枪械员递过来的弹匣 咔嚓一声拍进了弹仓里。他换手，左手拖住枪托，麻利地拉开枪机，枪口自然下垂，握枪瞄准。须臾，枪声响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